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大家好，我是张宇。MyFM。 来自 Shakira 带来的 Try Everything， 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首先呢，祝各位周二下班快乐，开心的飞起来了呢。这周呢，我们真的是应该激情满满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周上完，我们又可以放元旦了呢。虽然只有三天，虽然正好赶上一个周六周日，只是多歇了一个周一，但是好开心的呢。小长假对于我来说就是很大的满足了啊。最近呢节日也是很多很多，平安夜、圣诞节也是刚刚过去，你看这又要迎来元旦了啊，还有过生日的啊。说到过生日呢，其实我真的是一个不爱过生日的人，那我好朋友呢每年也都会给我过，就是有一年真的是我就压根儿就忘了自己的生日了，但是呢，这个我朋友就自己去订了蛋糕，然后叫上我们一帮同学，把我约到了摩天轮下。到那边呢，看到很多亮起来的小灯，然后这个同学们也都是在祝我生日快乐。当时真的是又惊又喜呀，心情真的是滔滔江水，你懂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到惊喜，就是。因为我也是生日刚刚过去嘛，就想跟你们聊一聊，你给别人制造过什么样的惊喜？如果你没有制造过惊喜，那你总应该能收到惊喜吧？那你收到都是怎样的惊喜呢？或者是制造个什么惊喜啊？通过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是淑字，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信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或者呢官方微信账号来搜索 TJ 下划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和我们互动的朋友呢还会有好礼相送呢。今天呢我们开一场曲，这首开场曲呢名字特别的应景，来自梁博喜剧。 昨天像一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空虚。Yeah， 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娘，怎么放也放也放不下的理想，我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

道在高兴什么，你的笑容有时候也凝固，当作你在为我加油。知道在我想什么，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你总会看到我。在一切之后，留在你身边的是我。那也许太久的一时冲动，在你身后的独角戏，想什么，只告诉自己 I believe， 一定会有结果。在很久以后，留在你身边的是我。会陪着你的人是我。 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接下来呢，到我们 FM 车友会点名时间了啊！周二下班路上，我们看到都有哪些车友会的朋友们。好了，我们首先看到了大香香，接着是黄秀丽、苏醒、猪猪虾。哎，今儿杀猪猪没来。好了，欢迎各位车友会的到来啊！你们就边边坐啊，我们祝你们下班路上愉快哈！当然还有很久不见的小磊，迟到的小磊。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互动话题，就是你给别人都制造过什么惊喜呢？或者你没有制造的话呢，你都收到过怎样的惊喜？我们新浪微博当中看到樱花树下斗地主，他说：“哎，抢沙发，我没长给别人惊喜的脑子，也没长别人能给我惊喜的帅气的脸，让我静静悲催了。”好吧，让你静静悲催啊。红色鱼尾他说，大学的时候，男朋友呢把我叫到教学楼一个楼道里给我过一个节。摆好点燃的蜡烛，拼了好些个英文字母缩写，很复杂，研究好久都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没有研究出来吗？这边看到了梦梦，他说，收到惊喜一般都是过年过节老公发的红包，最好是大的，那就是惊吓。我为自己代言，他说我只收到过惊吓。行吧，那你就继续吓着啊，那让我们自己幸福着。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大家呢，如果想分享的话呢，新浪微博来搜索舒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找到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或者呢官微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呢，我们将会听到温岚放傻，不要忘了话题互动，还会送出的是餐券呀，或者是我们的话剧门票呀，反正奖品都在向你们挥手哦，不要怪我没有告诉你们。 有啊，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迎新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啊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元旦期间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4楼三八汤火锅。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

随便想想东西，我哦，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往日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气了也没痕迹，我哦，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却只能想象而已。 Honey Honey 要对你说声对不起，我总是没时间 孙燕姿 Honey Honey。 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我们听众对纪念话题留言啊。你给别人制造过什么样的惊喜呢？别人又给你制造过怎样的惊喜呢？就是你收到过怎样的惊喜。新浪微博当中看到了清晨阳光，他说去年呢男朋友过生日，给他在某宝定制了一个圣旨，买了一支玫瑰花，他惊呆了。圣旨内容呢我也就不说了。哎呦，卖这个东西的我还真不知道啊，长见识了啊，长姿势。随风而去，他说和媳妇儿啊第一次去海边玩的时候，我无意中听他想看烟花，我就记在心里了。当夜幕降临之后呢，我骗他说离开一会儿啊， 我就去安排烟花了，和人家说了好几说了好几遍啊，几点放几点放，到时间呢，哦，我就叫媳妇儿看天空，当看见满天的烟花时候，感动她都要哭了。哇，听起来真的好幸福哦。这边看到陆小艺说给老公过生日，摆了心形蜡烛蛋糕，并且呢还穿了那种服务员装呢，可惜的是今年呢他忘记了我生日。这个陆小艺呀、陆小艺他老公在不在呀？你怎么竟然把自己老婆的生日给忘了啊？怎么能这样子呢？要教育教育你。好了，我们暂且先分享到这啊。那如果你还想分享的话呢，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舒君，我的名字舒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在大微信上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提醒各位，歌曲过后吗，我们要进入到的就是 MyFM 狂躁万岁，如果你想参与到其中的话呢，大家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吧。那我们的奖品在向你们招手。遇到咨询后，我们听到的是谢安琪《眼泪的名字》。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金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您圣诞庆新年，家具建材商节会，新阳家具满额直返最高4000现金，美家商城满额抽最高2999元红包，下单就抽15克金条。 2589-9226，2582-7792。 My FM 100.5。 记忆消失是一种骗人的事，它是躲在心中的刺。我很想念和你走过的巷子，和跨年夜散步那几小时。爱情像花消失得像一首诗，但是孤单却都类似。想你的心，想你讲话的方式，和回不去的那个开始。你是我眼泪中往事中的宝石，心痛的是这分开很久的心事。我想念眼泪中的名字，那安慰我的样子，哄我别哭，在耳边说故事。

要少一点。这里是 MyFM 100.5。 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卡卡棍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那么接下来呢，到了我们本周尖奏你造吗系列。昨天大家都说，哎呀，题目真是太简单了。那么今天呢，稍微往上加了一点难度，大家可以来搜索到我们的官微，和我们保持互动。官微当中搜索 TJ 下滑线 MyFM 1005，找到我们的官微之后呢，关注一下就好了。稍后把答案以微信的形式发送过来。今天呢，成为我们狂躁万岁的幸运听众，将会获得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餐厅提供单人餐券一张。好了， 时间不多，我们就来听听问题了。来，只有七秒钟哦。好了，没了，就是这个样子。相信应该也难不倒你们，只是呢稍微加了一点点难度啦。好了，陆陆续续答案都过来了，大家继续发答案。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Kelly Jepson 带来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来自 Tonight I'm Getting Over You。 I wanna smash your fears and get drunk in love your tears. Don't you share your smile with anyone else but me. I wanna touch your 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这里是由国际卡康坤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那今天的问题，看来对于你们来说都挺简单，但是呢，依然是有错误答案，而且大家错的都很一样啊。这个时间就考验这歌曲有没有抄袭了。好了，开个玩笑啦，我们来点个名啊。看到了杨萌、锦、金磊、关海、听蓝、电动龙、东强、艾米尔、石头剪刀布、超级猿、张东东、邱梦涵、我和这世界不熟、帮忙等等等，点名就是这个样子啊。很多朋友都点不到，没办法，人太多，不能怪我。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揭晓一下正确答案了。但是啊，揭晓正确答案之前呢，我看到有朋友回 Prince 答的宁夏，龙答的期待爱，还有苏月也答的宁夏。我和这个世界不熟也是宁夏，萌萌也是宁夏，我天呀，这跟宁夏很像吗？正确答案是这个， 叫救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 就在刚才 Happy 答一个小睫毛，明明是小酒窝。 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 小酒窝唱睫毛，好了，我就不唱了啊。那我们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送出的就是三八汤海洋主题餐厅提供的单人餐券一张。来，大正盘站起来吧，让他甜蜜的去吃这个火锅自助啊。好的，听到了，叫萌萌思密达啊，恭喜你了，获得了我们的餐券喽。今天狂送万岁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如果还想再约的话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啊，那下面不要忘了我们的互动话题。互动话题呢，就是你有没有给别人制造过惊喜啊？制造过什么样的惊喜呢？或者是没制造的话，你应该收到过惊喜吧？都收到怎样的惊喜呢？新浪微博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代代握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今天成为我们话题互动的幸运听众，将会获得开心麻花爆笑话剧乌龙山伯爵门票两张。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留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听到是陈奕迅路卡。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WiFi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亲戚，亲戚，老友与旧同学，即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看着荧幕东拉西扯，口吃的我跟你讲，伸缩真假你我那样量度，想面撑腰接济，兑现承诺，炒股供楼世界过分凉薄，伸出手板眨眼的我想你帮，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绿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老友贵贵，绿卡要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绿卡摆酒送我贵重财物，开张剪彩替我吊大人物，升职加薪教我约会游问，急需帮手可献金也可献身，人人负债轻轻松松的欠下人情巨债，嘻嘻哈哈花光信用何其愉快，挥挥手执一副牌，靠友谊之光放大，绿卡抱住最大期望，绿卡尴尬亦切忌流汗，绿卡过两日我就还，还完又是你个死党，绿卡一生卡数无坏，

是面对自己。我们从不开口那个人，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心。我们从不正视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题，总让人伤头脑筋。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黎明，一定会有美丽的爱情。我们从不开口那个人，那一句我爱你，永远像少了勇气。别人都说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没有人相信只有关系。我们从不正视那个问题，那一些是非题，总让人伤头脑筋。我会期待爱盛开那一个黎明，一定会有美丽的爱情。 是非题，来自范玮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大家互动话题。你给别人制造过什么样的惊喜，或者呢你收到过怎样的惊喜呢？常在心中，他说跟同事说好明天不上班了，结果明天来上班了，这算惊喜吗？这真的算惊喜啊。这种惊喜可能你同事并不想要。宇宙超级无敌帅帅灰，他说曾经大学呢比较穷，那个女生喜欢吃棒棒糖，然后我就买了52个棒棒糖穿成一个心形送给她，而且生了病的她呢不吃药，我就在药瓶上给她画画逗她开心哄她吃药，这应该不算惊喜吧。其实你那买52个棒棒糖穿成一个心形，我觉得挺惊喜的啊。是为你兵哥，他说我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他感动的特别的不能再感动了。好吧，我觉得就是写信就是曾经的事儿，我还上初中的时候，大家都特别流行写信啊，什么还起笔名呢。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听歌，歌曲过后再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如果你想分享的话呢，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验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区留言，或者呢官微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今天成为话题互动的幸运听众，将会获得开心麻花爆笑话剧《乌龙山伯爵》门票两张喽。歌曲过后再来分享大家留言。这首歌曲来自 PSY 的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Party's over, it ain't over. Try to make a back of memory over and 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Party's over, it ain't over. Can't find a single piece of me.Hard in the crate, drink another cup until I fall flat. All that and then some. 151 done dealing. Really for show that I'm toe back, intoxicated. Change over, game over, hangover, faded. Body shit miss. That's a lucky yes. Back with a bunch of guests. In my name. 뭐 catch a lady by the toe 안 예쁘면 예뻐 보일 때까지 빨아들이고 Drink it up and get sick 번음스럽게 wasted Pour it up, drink it up, live it up, give it up Oh my god, damn it, there's no fucking limit Pour it up, drink it up, live it up, give it up 받으시오 But I can't stop Making bottles pop until the wheels fall off 받으시오 And I can't quit Wake up in the morning, do the same shit. Wake up in the morning, do the same shit.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Bacon, shaking the fleas, caking the bacon, raking the cheese. Early in the morning, in the bathroom, on my knees, tipping and dripping, flipping the flow, whipping and dripping a drink on the flow. This is the only way that I was taught a long time ago. So Korea, you'll see a Giga like me. Never would they never be another like here. G-A-N-G-S-T-A, nothing left to say. Kinda smoke my whole day off. Baby, 나를 시험, hey! 어서 나를 시험, hey! 거시기가 거시기하니 거시기하고, 작게 거시기, hey! 내일은 없다, 해라! 모르겠다, 내일 뱉잖아! 내일은 나는 오늘은 너를 100% 몰라! Drink it up and get sick, 번음스럽게 wasted. Pour it up, drink it up, live it up, give it up. Oh my god, damn it, there's no fucking limit. Pour it up, drink it up, live it up, give it up. 받으시오. But I can't stop. Making bottles pop until the wheels fall off. 받으시오. And I can't quit. I wake up in the morning, do the same shit.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Party's over, it ain't over. Try to make a back of memory over and 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hangover. Party's over, it ain't over. Can't find a single piece of me, game over.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隔多话少，主持人呢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的。 吃喝玩乐早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嗯哼，广告也爆料，在 My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爱上广告，你绝对可以。 MyFM。 去爱。 望的天堂，相亲相爱，去爱一场。爱上你，那是我一直追逐的梦想。爱上我，让你告别悲伤。那是你，那是我一直渴望的天堂，相亲相爱，去爱一场。相亲相爱，去爱。 我们听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黄雅莉的歌，相爱的人都等在这地方。我觉得她的嗓音唱这种有一点点就是感觉是像情歌的歌，好像不是那么的搭啊，不过还好，就很清纯很青涩的一首歌。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微博当中继续分享大家的留言。看到了程清辉，他说淑君姐晚上好呀，然后你跟今天互动话题有什么关系？你是来报道的吗？任欣欣说到了，我有一年的万圣节，我给他呢在网上买了好多零食呢，他当时收到的时候特别开心，他给我的惊喜可多了去了。每次呢周六匆匆忙忙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看我，然后呢周一又匆匆忙忙的走了。那你这是赤裸裸的异地恋吗？要好好坚持，异地恋真的很难很难。我之前小小说前男友过生日的时候呢，第一次买花送男生，买花男生当时是不是脸上都是黑线？你这样女生给男生买花觉得哪里怪怪的，不太妥。他还说我还摆了蜡烛呢，第一次下厨做了西红柿鸡蛋面，不过呢把鸡蛋煎的一面生一面糊了。嗯，还好他都吃完了，我相信这就算一碗毒药也得喝下去啊。我们先分享到这儿，先听歌曲，过后再来分享其他朋友的留言。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新浪微博书君，我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留言就好了。那么一段资讯过后呢，我们将会听到 Tiny Taffa 带来的 Not Letting Go。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 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For the summer, girl, your hair look killer. See your body getting bigger, but your waist looks slimmer. And I hope I'm still with you when your hair get thinner. I ain't gotta work it out, I know I'm onto a winner. And I love it when I see you sing a song in the mirror. When you play your favorite records where there ain't no filler. Chicka chai, chicka chicka shy, DJ Dilla. Now I'm on the right track, went from a train to a limo. Now we on the right track. Yeah, used to know me back in college, now I got it like that. Could've gotten sidetracked, now I'm back on my feet. If I hadn't achieved, would you pack up and leave? Now you're scratching on me like we're Adam and Eve.Then you remix to ignition in the back of the Jeep. Ah, she like the hoop, but she don't know the verse. She know I love her even if I never say the word. Ooh, oh, something I can't replace. You made my heart burn. You make me strong. Troubling a couple of bites, why don't you stay over here and keep me up in the night? And when you're coming in here, I do it just like a lie. Girl, I'm ready for your loving, girl, I keep on pulling. You my lucky number that I keep on calling. Wanna never let me go, she said you fed up with her. Cause I kiss her in the night and then I leave in the morning. I tell her one, I already know she the one, she 22. We in the fun time blue, and when she free, you know she cool on me. Then I make her take it off and pull it all on me. Pain in the sheets, don't sleep tonight. Playing R. Kelly, I believe I can fly, yeah.She like the hoop, but she don't know the verse. She know I love it even if I never say the word. Ooh, oh, something I can't replace. You made my heart burn. You make me strong.

爱如空气，来自孙俪。那么我们再来分享两条我们朋友的留言啊。这边看到未雨绸缪，他说开车看你微博结果追尾了，算惊喜吗？哎呦，赶紧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不能玩手机呀、啊、主要是尤其是下班高峰啊，一定要注意再注意啊。一穷二白高富帅他说，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呢，这个从天津跑到哈尔滨就为了见他一面，我就好激动好羡慕啊。如果我是那个他的话，真的太感动了啊。认真小豆子他说，悲催的我啥都没有，不过周五呢是男朋友生日，要给他什么惊喜呢？我觉得那你就好好惊吓他吧。再来分享两条啊。螺丝钉配螺丝帽他说，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就是很大的惊喜了。还真的是啊。卓伟王说，当护士喊着我媳妇儿的名字，然后我就告诉我男孩6.2斤，那种惊喜无法描述。哎呀，只能说是我就没这样的惊喜，我体会不到啊，你知道吗？最主要的就是，哎呀，只能恭喜你了。今天呢，分享到这样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这样的喜悦，然后心中那一种惊喜。其实我收到惊喜还挺多的，但是呢我比较健忘，然后就是我就日常生活当中吧，大家去回忆一下，可能这真的是美好很幸福。你看今天分享这样的话题是不是就让你们很幸福呢？好了，先听歌，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分享啊。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500夜照亮了夜。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MyFM 100.5。 夜是那么黑，看不清悲喜界限，任谁都好累，青春只剩一滴眼泪，我变成了谁，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心思就不伤悲，明知爱很珍贵。夜照亮了夜，痛战胜了痛，然而春去春会长大成人，滋味最黑的黑是背叛，最痛的痛是原谅，不是那么近可以覆盖一切，放过手的不是昨天明天，你我风吹过的雪，爱的记忆都溶解，这一颗心为蝶挣脱轮回。

些身不尽鸳鸯枕。只有破镜千万针，杜鹃啼血声，芙蓉花数过尽缤纷，转眼成归尘。战歌送离人，心愿欲断魂，浓情蜜意此话当真。君可见刺绣每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牡丹开一生，有人为你等。江河入海奔，万物为谁春，明月照不尽别人。君可见刺绣有一针，有人为你疼。君可见夏雨秋风，有人为你等。翠竹泣墨痕，锦书画不成，情真意切生不尽鸳鸯枕。寂寞恨，锦书画不成，情真意切绣不尽鸳鸯枕。 来自李宇春《蜀绣》，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这边呢，我们再分享一条啊，姗姗来迟。这位朋友他说，偶尔的小惊喜，说到惊喜就是男朋友接我下班的时候带一份蛋糕或者呢自制的酸奶。哇，你的男朋友好暖啊，要不然请我来一个吧。好了，开个玩笑啊。看到了 Swivel， 他说了，第一次给他惊喜是买了一对手表。最近呢去韩国的时候带了刻字的爱情锁挂在了首尔塔，种种原因他不能跟我去韩国，可是看到照片他感动的不要不要的呢。这又撒了一把好狗粮啊，真的是。好了，我们抽选一位幸运听众，送出就是乌龙山伯爵的花卷门票两张哦，送给这位朋友了。未雨绸缪，恭喜你了，获得了我们的乌龙山伯爵门票。8点之前一定要回复我你的个人信息啊，不然我们就作废喽。这样的名额一定要好好珍惜。好了，先听歌，来自老狼带来的《我要你》。 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夜

我爱恋，我希望可以留住时间，让它能永远在我身边。也是注定要为你孤单，当你流着泪说今生无缘，当你越走越远，思念却越陷越深。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挡住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为情所困，只为挡住你的心太真。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生痴痴恋恋，只为一个无法实现的诺言。 为情所困，来自梁朝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娱乐资讯啊。转眼间呢，2016年已经过去了，在迎接2017年的时候呢，其实最幸福就是跟家人朋友一起围着电视看跨年歌会了。那么今年呢，北京卫视的跨年环球歌会就不一般了啊。都有哪些男神女神们呢？黎明、崔健、那英、张信哲、杨坤、孙楠等等等等实力唱将。当然呢，也有罗志祥呀、萧亚轩这些这个港台歌手，还有我们大陆的张杰、魏晨、大张伟、关晓彤等人气偶像。那其实不但有文艺圈的歌手，当然呢还有体育圈的奥运冠军们。总之呢，这一个混搭的阵容，我们也是可以一饱眼福和耳福了。那么在12月31号的晚上7:30，大家可以锁定北京卫视的《奥运之城：冰雪邀约》的跨年大 party。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王心凌，《陪我到以后》。 银圣诞庆新年，家具建材商节会，新阳家具满额直返，最高4000现金；美家商城满额抽最高2999元红包，下单就抽15克金条。 2589-9226，2582-7792。 My FM 100.5。 一大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为什么你和我有时候

强悍，笑着跳进人海里。 来自韩红一个人，这里是 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个孕妇的事儿啊。那么有一个孕妇妈妈呢，小陈，她出院不到一周呢就患上抑郁症了。诶，怎么回事呢？原来啊，这小陈的妈妈呢是把女儿的手机没收了，说这个你坐月子啊不能看电视，不能玩手机的啊。这小陈呢，就是孕妇妈妈呢，就以绝食抵抗，坚决不喝鲫鱼汤、骨头汤。三天之后呢，她就真的不想喝这些汤了啊，还萌生了我要把我的孩子带走呢。其实呢，这个母亲也是为了自己孩子好嘛。你说为了这个让这个孕妇妈妈就好好的坐月子，别以后落下什么毛病嘛。但是你说因为不能玩手机，你说患上抑郁症，这有点不值当的啊，有点不太值得。你就好好带孩子，然后自己坐月子，不是很好吗？对吗？也提醒各位这个年轻的妈妈们啊，在刚生完宝宝之后，真的要好好保养自己呢，免得以后受罪嘛。好了，继续来听歌，来自薛之谦，《认真的雪》。 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雪中的伤痕。

是旧日是仍争执着的某个故事，可惜这份信念到今天多么无助。曾天天真真的你，爱假想某日别离开，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而飘飘忽忽的你，到真的决定别离后，留低空空虚虚的我，估不到结局是这歌。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来自张学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一个消费提示啊。那往年到了春节期间呢，国际机票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了啊。说到价格都有点害怕了啊。没关系，接下来要送不害怕的消息呢。那往年都是飞泰国，比如说啊，五六千元吧，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飞欧美的话呢，也一万多块，也是比比皆是。那么今年的春节呢，机票价格相比往年是有所降低的。如果你往返欧洲呢，反正一般的就是均价是5000多，往返北美的均价是7000多。即使票价最贵的大洋洲，往返的均价也没有破万，都是9000多。所以呢，如果你出国的话，还算挺合适的呢。不妨春节计划一下出行的一个小算盘啊。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一段资讯过后，听到的是 Richard Platon 带来的 Fight Song。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My FM 100.5。 Like a small boat on the ocean, sending big waves into motion. Like how a single word can make a heart open. I might only have one match, but I can make an explosion. And all those things I didn't say were wrecking ball. I'll fight my fight.

笑里甜甜去，那只能文字就是你。 每天我拥有你手，留下祝你伤心，你笑容微笑的表面透明的自己， 要不一起 好像攻击在你心里三分辣，带着各种面具笑容你的玻璃。 骑士精神来自蔡依林和周杰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发生在也不是发生在，就是我们来关注一下自身的健康问题。这是发生在美国啊，一个芝加哥拉什大学对近千名的老年参试者的饮食习惯调查发现了啊，相比不爱吃蔬菜的老人，那些经常食用菠菜等等绿叶蔬菜的老人呢，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是晚了11年呢。研究人员就认为了，菠菜等绿叶蔬菜所含的维生素 K， 还有叶酸、叶黄素以及贝塔胡萝卜素，等等，也都是帮助老年人保持大脑健康的关键了。所以说，总结来说就是吃菠菜啊，多吃菠菜，你的大脑会年轻，比别人就是不爱吃蔬菜的这些朋友，你的大脑一定会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即使呢到老年的时候，你也会比同龄的老年人大脑更加年轻喽。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养成爱吃蔬菜、爱吃菠菜这样的一个好习惯。那小时候我们就看这个大力水手，那大力水手不就吃菠菜吗？当他没有能量的时候就吃菠菜。好了啊，那正在带宝宝的家长朋友也不妨让孩子吃一些菠菜啊，小时候养成吃蔬菜的习惯是特别重要的。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听的是田馥甄《灵魂伴侣》。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元旦期间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My FM 100.5。 是一阵春天里的风，那我一定是醉人的风筝。若你只是一道某个弄堂紧锁的门，我是门外的他。若你是难得一见的彩虹，我仍做路人惊叹的叫声。若你又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星辰，我便是眺望眼神。你选择做平凡的人，于是我也就爱上你的人。甘愿我的灵魂困在这个肉身，只求能跟你相称。是最平凡的人，看这朵美好心却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过，灵魂却无法相认。

不听话。畅快音乐体验只在。

来自王菲的一首经典歌曲《红豆》，也将思念之情唱得辗转反侧。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继续来为你请出的这位歌手呢 ，Bytwo， 他发行的第七张专辑《Cat and Mouse》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这首《爱我就大声说》了。这首由 Bytwo 自己创作的 EDM House 曲风舞曲，加上孔令奇亲自上阵的 R&B， 也有三个人 PK 的意味，有趣又动感十足。在准备专辑的过程中呢，两个小姑娘从未忘记给自己充电，用自己进步神速的创作功底为我们交上了一张满意的答卷。马上为你送出 Bytwo 爱我就大声说，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一块白金，两个都这么美，我怎么决定怎么办？我并不花心，可是心里两个人我搞不太清楚。咻咻，我的马车啾啾啾，太多爱为你付出，还不如把啾啾啾。 说什么？只听到你和我的心跳。聊什么？还说的句子让人发愁。做什么？敢不敢靠近我的嘴角？快给我，快给我理由去选。 现在释放美丽，说 热爱好音乐， 享受好生活， 更多你爱的音乐只在 MyFM 100.5。 最新化音乐电台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江河。 MyFM心愿不怕来不及。 想独占这距离，你的消息我的呼吸，谁会先鼓起勇气？如果我们能在一起，你的天使会比遇见爱美丽，会更美丽，就像海关的夜景。如果我们能在一起，唱一首歌会比遇见有感情，心有灵犀， 梁静茹的一首《如果能在一起》，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然是 MyFM 10.5，我是 Kevin。 活跃于广告戏剧界的纪文慧，起初走进演艺世界呢，是怀抱着歌手的梦想出发。在2002年呢，录制完整张专辑之后呢，却面临着唱片公司改组，歌手的梦想一再被搁置。这一等呢，就是8年过去了，经历了8年的失望沉淀，心境转折，也跨足了广告主持戏剧之后呢，2010年再度站上了属于音乐人的舞台，金曲超级星的节目当中，纪文慧重拾了对于旧日梦想的希望，也让自己在众人关注的舞台上不辜负自己，一步步的接受挑战。在这些努力比赛的过程中呢，身边朋友的支持加上观众的热情回馈，文慧发现了原来自己的梦想和声音居然也可以给认识或者是不认识的人鼓励还有力量。继续为你送出来自纪文慧《怎么了》，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FM 100.5。 的他。 来自纪文慧的一首《怎么了》，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49岁的张信哲呢，作为首位补位歌手站上《我是歌手》的舞台，当场上的灯光熄灭，信仰的前奏响起，便引发了所有人对于青春的追忆。他带病坚持登台，作为歌手的勇气和自信，也因潜藏在自己心底、萦绕于耳畔的那份深深怀念。而爱他的歌迷都知道，他一直很怀旧。也许就是他的这样的一种情愫，才会在他的歌声中听到爱情的细腻，还有余晖和停留。听歌的人才会不由自主地被带进自己曾经的那个世界。继续为您送上来自张信哲《上海姑娘》，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 MyFM 100.5。 爱的上海小姑娘，她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她低头不说话，泪汪汪，我也一 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约相守到天边。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约相守直到天边。终于来到了春天，从此为你隔绝思念，这一生爱着你不变。 来自陈奕迅的一首《I Do》，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5，我是凯文。周华健和齐豫呢，在《谁是大歌神》的节目录制现场合唱了经典情歌《天下有情人》，可能提到这首歌呢，估计也都是暴露年龄了哈。那么时隔多年的合唱现场难能可贵，两位实力唱将都已经青春不在，但是一出口还是将人带回了那个年代。粤语版呢是当年95版的《神雕侠侣》的片头，听完又要回去重温一下电视剧了。马上为您送出来自周华健和齐豫共同带来的《天下有情人》，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M 不眠夜。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死生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